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说到这个鸡呀、没有不爱吃的啊， 这倒是， 不管你是这个扒鸡、烧鸡、 熏鸡、 还是你这个自己家里炖鸡， 是 啊，白斩鸡等等的，其实各种的吃法非常多，证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品种啊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全国都有名，这就是德州扒鸡。 哎呦，这个相传德州扒鸡的故事特别多哈。您有兴趣可以网上自己去查的，但是它一定得老汤 对 老火，按照那个传统还得摆出那个造型来，才能出了那个德州扒鸡那个味儿啊，瘦而不柴啊，肥而不腻，软烂可口，入口即化，五香脱骨，吃完之后还带着那种鸡肉的丝丝的纤维，那种香嫩的口感。哎，不行，我流口水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鸡呀、人家还要求一定的规格， 哎， 大也不行，小也不行， 这真是、 而且呢，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德州扒鸡啊，它全都是溜达鸡制成的。 哎 啊，不能说是田鸡的， 就是原来那个饲养的那个叫西装鸡又叫肉鸡、那个东西 那不行， 就跟嚼棉花似的。 我跟你说，我曾经看过那种，就是刚才你说那种肉鸡的那种啊，饲料啊，怎么去让他们这个长大哈、那完全是甜呐、最后那鸡啊都站不起来，那全身都是肉，你想一个月就能长那么大。 对， 但是像这个德州扒鸡，那真的不愧于啊名牌鸡。他们选择鸡啊，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溜达鸡啊、就是它自由米食， 散养 啊，散养。所以这个鸡出来以后呢，虽然说它成本高哈、就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好吃啊，它那个肉特别紧实。 我们首先说啊，不保证所有的德州扒鸡都是用这种柴。但是保证我们在今天大家能吃到的用的是真正的，也叫散养鸡，叫溜达鸡啊、叫走地鸡，叫笨鸡，叫土鸡，叫柴鸡，叫什么都行，但是就是那种小时候那种鸡肉的鲜香味儿。而且这种鸡呢它不能太大，太大之后啊，你像鸡胸肉啊什么它进不去味儿了。必须啊，咱们说 就是一斤来的， 一斤来就是净糖之后、煮出来之后大概正好是一斤来左右的，这种鸡是合适的。 今天呢为大家来现场的就是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德州巨华扒鸡、 巨华的品牌。 哎，那500克也就是一斤一只，咱们是4只啊。当然有些朋友说了，哎呦怎么这么少，就4只啊。确实我跟您说，德州扒鸡啊，好的德州扒鸡啊，确实成本啊价格都挺高的， 走地鸡、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那个什么啊， 对啊， 觉得少，我再饶给大家4只啊， 再饶4只， 再饶4只。这4只呢是在我们平台呢卖了1年多了，而且呢大家反响都不错，卖的非常好。这就是也是巨华的，是荷叶香鸡 哦、 再饶给大家呢4只荷叶香鸡。那么这加起来呢8只了。8只，那市场价这个组合少说也得500块钱呢。 是 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 199， 八只鸡带走， 和一 只德州扒鸡，四只荷叶香鸡。 对， 荷叶香鸡也是一进来的，也用这个走地鸡做的啊。您别担心， 质地都非常好 啊。外面包着荷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嗯， 扒只鸡一只才合20多块钱， 20多块钱。 德州扒鸡起步，我去看的都得是60-70起步。 是啊，是啊。现在一般的那个什么扒鸡之类，不是什么好牌子的，还30-40块钱。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八只鸡哈，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荷叶香鸡啊，市场价呢真的是4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和一只20来块钱，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那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走亲访友非常多啊，出去游玩也非常多，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咱们多订一点啊，像这样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大家多订一点。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特别方便，我们的这个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直接包邮的。 哎啊，那实际上呢，你说请客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把这个鸡啊撕一撕，搁一盘子上啊，端上来， 手撕 肯定特受欢迎。 对，上放点椒麻酱，就是椒麻鸡， 对对对， 哎，台湾口味。您稍微呢把那个鸡胸肉撕点丝儿，切点黄瓜丝儿，切点小香葱丝儿，撒上点香油盐一拌，马上就是一个凉拌鸡丝儿，对吧？啊，您这个整。怎么德州扒鸡热着吃，那个热乎乎的那种软烂可口，它能把香味激发出来，凉着吃就是一道凉菜，五香脱骨，老人小孩谁都可以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哎，特别是现在下半年节又多，对吧？ 没错没错， 您怎么样吃怎么样弄，随便怎么整都行，就是那个味儿，它就是那么正好吃。 真是，哎呦，人家做的就是好。所以呢人家都是这个用老汤啊啊，来这个卤制啊哈，这个皮薄肉嫩哈，鲜香入骨，而且呢它是这种溜达鸡做的，这个鸡肉呢还非常的有鸡味儿，咱讲的是有鸡味儿哈，而且呢这个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头啊，好像呢还特别瘦哈，因为咱们这个鸡呢人是有规定的，就是一斤来的，像这样的鸡不会肥。 德州家家会卤扒鸡，但是真正的现在已经拼成几个集团了嘛，对，比较好的这些大牌子，聚华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人家真的是老汤去卤，先拿素油定型炸，把鸡浸汤之后掰好了德州扒鸡标准的一个造型，侧面的这个翅膀啊、脖子呀、鸡头从哪过、脚从哪过都有讲究的。 哎呦，那 然后关键是这文火慢慢炖，它得够那个火候，够那个料，炖出来之后再晾、再煮、再炖，反复的多少次，人家按照传统的手法，这出来之后才是正儿八经的地道味的。 没错，其实在市面上各种品牌的扒鸡也特别多哈，但你发现了德州扒鸡有它固有的一个味道， 对， 就任何品牌呢，好像跟它呢都没法比， 对。 就它那个味道啊，就是口感特别的独特哈，而且呢，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香气，而且软烂易嚼，外表看起来呢也大小适中哈，而且金黄的，就那么的诱人。那吃起来的话，也有时候我真的是吃过记录，一人吃1.5只啊，当然一只是一斤来的这样的哈，所以真的是特别香啊。要吃咱就吃德州扒鸡， 要吃就是正宗的。 哎，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这组合当中呢还有呢也是这个品牌 荷叶香鸡， 荷叶香鸡这个品牌呢卖的也非常好，你像荷叶非常的清香啊， 对，这个是用那种微山湖的荷叶， 是的是的， 对，微山湖的荷叶，微山湖也很有名啊。然后这个地方呢用这种天然的这种的荷叶包着，这个鸡里边会有一种天然的荷叶香味，它带着有清香味，也是咸咸的口感，但是呢它那种清香味出来不一样，你可以品尝品尝，挺有意思。 对，所以呢这个一个呢是老牌子啊，这个老的味道啊，就是德州扒鸡啊，这是有名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尝尝鲜啊，就是为大家又饶了四只，就是荷叶香鸡啊，那一共是8只啊，咱们是500克一只，咱们一共是8只，一共是8个袋子。 对， 比如说你要是送人的话呢，咱们都是塑封的， 哎， 一只一袋啊，一共是8袋8只，所以无论是你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方便。 是的， 那市场价呢，一只呢就得是40-50块钱。 是的， 咱这还保守了。 是的， 那8只的话您算吧，得多少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整个下来199，那合一只的话也就是20几块钱。您可以吃到德州扒鸡， 是的 啊，吃到这个德州的荷叶香鸡啊，所以这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德州扒鸡啊，确实由于它的那个特殊的那种工艺啊，还有您说的这种老汤，另外它真的是太有名了啊，所以它那个味道啊是一种固定的。我记得好像其他的品牌的也叫扒鸡或怎么样，真的做不出它那个味儿。 我跟您这么说吧，就跟北京烤鸭子是一样， 对， 真空装的卖北京烤鸭的，但是您看您买大牌子的老店的和 和那个买普通的杂牌子，我了解过，这完全不一样。 嗯、 人家那个老店的真是按照北京烤鸭的传统果沫或者怎么给您烤出来的。 嗯， 但你像有些杂牌的也写北京烤鸭，它不叫北京烤鸭。 嗯， 所以那虽然便宜，15块钱就能买半只，对吧？但是那有法吃吗？那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 我 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啊，你甭说烤鸭了啊，就是鸡、在市面上就这么做的这些东西啊，这么凑合做的东西，我跟你说10几块、20几块都买不下来了。 对， 就一般的一个扒鸡都得30块钱。 是， 真是。 所以呢，这您要吃大牌的聚华标准的做扒鸡，按传统做的、首先是地地道道的正宗的溜子鸡，然后呢，首先又是这个地地道道正宗的德州扒鸡的传统工艺，反反复复，很费油，很费工的，然后这样做出来之后，让您吃到地道的德州扒鸡的味儿，给您真空再素好了，回家我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上锅热一下，热完之后再一开袋真空装，不看着真空装那袋，热完之后一剪开袋，哗出来之后那香气四溢， 对对对， 让您胃口大开。 您是喜欢热一点，我是喜欢凉着吃，因为凉着吃呢，它有的时候呢还有那种就是质感，因为你一热的话呢，它可能有点黏了、或者怎么样，当然它有另外一种味道，你要是凉着吃的话呢，真的是就是软硬适中啊，而且呢吃起来是那种酥香软烂的那样的感觉。它更有那种老汤它所卤出来的那种特别的香气， 香味 你可以尝得出来。 您知道我拿那热的怎么吃吗？我拿捞一碗锅条热面条，现在天气凉、拌那热芝麻酱面里面、我撕那鸡胸那个丝儿跟那个酱芝麻酱拌在一起， 哎呦 真好吃、大家可以试试去。 说着突然想起来了，我也曾经啊把它撕成这个丝哈、做成鸡丝凉面， 凉面吃。您爱吃凉的，我爱吃热的。 对对对，你说了半天你爱吃热的吧、 投票支持吧、 所以不管怎么吃，不管怎么吃都是特别美味， 是好吃好吃。 只要它是德州扒鸡， 正 宗的德州扒鸡真的是好吃啊！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德州扒鸡哈，500克一袋一只啊，咱们是4袋4只、啊。 是的， 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送给大家呢，也是在平台上卖了很久啊，这个大家认可率非常高。卖得非常好的就是也是德州的荷叶香鸡、 是 也是4只啊，那一共加起来是8只啊，因为它这个包装呢都是塑封的一大袋啊，非常方便、咱们是8袋啊，也就是8只，那么市面上的一只就是50-60块钱， 是 那么8只您看多少钱吧， 对， 少说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99和一只的话呢20来块钱， 是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啊，像遇到这样的组合，我建议会过日子的人真的咱们可以多订几组，下半年各种机会都得用啊。 对呀、 好，我们的对订货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大家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健康意识呢也提高了，以后大家在吃上面啊，实际上其实价钱是第二位的、关键要健康啊，要安全 的东西，吃到踏踏实实的东西，这个很重要。不要外面去吃那种什么，就是原来叫西装鸡，现在叫打肉鸡。尽量少吃，选点好的，选点靠谱的。这是什么？溜达鸡，德州扒鸡的大牌子做的，然后呢，这一只您外面买也挺贵的，不老少钱呢。 对， 今天8只鸡、4只扒鸡、4只荷叶香鸡，都给您做好了，东西也放心，牌子也放心，这种大牌子跑不了，他不敢给您乱用东西。 德州扒鸡、 对吧？ 真的太有 了，加了什么料，怎么配的，人都给您写的明明的。这个您看好了之后，吃到正宗的味儿，吃到正宗的好鸡，而且还省钱，而且还省心，给您送回家去，对吧？然后您随时吃，随时热，随时打开了都行。怎么吃？冷着吃，热着吃。您是喜欢周老师那种凉面的芝麻，还是喜欢我这种热面的芝麻？也都行，不妨今天值。都试试， 没错，我觉得朋友聚会也好哈、这个逢年过节也好、这个鸡啊，尤其是扒鸡呀、烧鸡呀什么等等的哈、这些在餐桌上是必不可少的， 对， 又省事儿又压桌，而且大家还喜欢哈、 对， 像这个鸡的话呢，它这个营养成分呢，尤其是像这种溜达鸡啊，也够啊，也非常丰富， 而且过年过节必须得有只鸡，为什么？咱们北京人 鸡鸭鱼肉 取这个吉利，鸡是什么？大吉呀、所以呢，家里你只要是有席面，有这个有点事儿的时候，就得大吉大利、啊！ 所以今天199元，您8只鸡拿走了哈。有4只呢是有名的德州扒鸡，有4只呢也是德州的非常有名的聚华的荷叶香鸡。 是的， 都是非常独特的啊、也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名的。 是的， 所以呢，199和一只20来块钱，您现在到市场去看看，一只鸡甭说什么有名啊，什么大牌。 牌子，都得30-40块钱。 是的 啊，所以呢，像这一只鸡20来块钱啊，而且您吃到正宗的德州扒鸡啊，荷叶香鸡非常难得。您现在比如买的时候，您觉得哎呀，我先订一组吧。到时候您用的时候，您觉得哎呦，我怎么不多订几组啊？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1998只，既有德州扒鸡，又有荷叶香鸡啊，合一只20来块钱。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金秋送爽，当归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周老师好，所有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实际上喝红酒呢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 没错，而且呢红酒呢它是作为碱性饮料，它是作为比如说里面的白藜芦醇啊，包括里面的花青素很高。所以说你会发现我母亲包括我父亲他们晚上在喝点这个红酒的时候，对于这个身体啊对于这个睡眠呢都会起到一定帮助。所以你看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包括你说像我母亲啊50岁啊60岁左右的这些人群当中，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重要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你说下半年用酒高峰，包括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选择到红酒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到的就是红酒，而什么啤酒啊白酒就不是选择了。 是的，其实呢你像这个葡萄啊，它有营养的，像葡萄籽啊葡萄皮啊等等的，你在平常吃葡萄的时候呢，这些都要吐掉了。 没错， 但是在红酒当中那实际上籽和皮都是要保留的。 因为它是在一起来做一个混酿 的， 所以说你看它在榨取的时候呢，它里面的皮儿里面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里面那个白藜芦醇，包括里面那个葡萄籽多酚，所以说里面都在整个葡萄当中都榨取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红酒的时候，大家都说选白酒要选中国的，那么选红酒就一定首当其冲要选择法国。而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的就是真正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至高级别带给各位。所以说选择就要选择来自于法国的好酒。 对，说到这个法国的红酒非常好呢，确实跟它悠久的酿酒历史啊，独特的地理环境的优势啊，以及多种多样的这种葡萄的品种，还有独特的混酿技术，还有陈酿技术，以及严格的等级区分的把关，有一定的关联。 没错，而且因为它是有到法国的明文的法律规定的，所以说你看它的配比，我们用到的都是赤霞珠、梅洛，所以说它更加适合国人的口感，所以你喝起来不会感觉那么烈，然后再加上梅洛给你做一个补充，所以说里面会有一些啊这个单宁啊，会有一些那个黑葡萄啊，包括黑莓啊、黑李子的味道，所以你喝到那一瞬间，你会感觉满嘴上吃了一嘴葡萄一样。 所以说这个好的酒啊，喝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啊。 没错， 那今天呢，很多朋友是来着了。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北广平台这个平台上卖得非常好，大家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红酒，就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 所以说周老师，我觉得啊，就如果你要到市场上去买真正来自于法国的，你去买 AOP 的级别的，买波尔多的，一瓶的价格300-400很正常。 是是， 而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我不卖关子，周老师，我直接给各位带的就是加一块399，带走不是一只不是两只，12瓶。 哇， 750毫升标准瓶型两箱，但是我今天开放一支试喝，就是今天你放心，很多朋友质疑你是法国的吗？是真正原瓶原装吗？今天首先我给你吃颗定心丸，就是开放主品的任意一支试喝，有任何不满意你剩下的退给我，然后直接399我再返还给你，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这个力度是很大的。但是在这一档我再给各位加赠两支1.5升瓶型 庄主的挚爱，庄主的珍藏的酒水。所以说今天14瓶酒带给各位相当于16瓶的容量，而价格399。周老师，但是今天我们只有50组啊，就因为每一批酒都是需要进口的，所以这个价格错过再没有了。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啊，确实是机会难得。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来，咱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那么这款酒呢，我也尝过哈，它是这个赤霞珠和梅洛等等葡萄共同混酿 混酿。没错， 所以呢它的酒香非常浓郁，而且非常的醇厚啊。它那个颜色呢是宝石红色的， 没错， 璀璨夺目的，口感非常醇厚， 对， 而且呢香味浓郁，这个感觉的话咱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 啊，没错，所以说我觉得它更加适合你，比如说女人啊，包括男人啊，包括说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我母亲，她真的平时你说你在休闲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你想放松一下的时候，你喝点红酒，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首当其冲首选就是红酒，因为它不会感觉白酒太烈了啊，啤酒你喝起来会感觉胀肚子，所以说红酒是碱性的酒水。你去买法国的酒的话，一瓶的价格300多，买 AOP 的，然后你去买这个波尔多的，买法国的300多肯定要。而今天398一支市面的价格，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 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今天我这样，我吃颗定心丸，就是我开放一支试喝，先别说别的，就是你开放一支试喝，有任何不满意，做到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但是我今天保证。就是我今天的所有酒水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但是至于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就我为了是推广广告置换的价格，我让所有老百姓得到实惠，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广告当中去，然后也不是把所有钱都给那个商场给超市，你说你进驻商场进驻超市，你的进场的押金，你一层一层，你的店面，你的人员工资太多了，所以这一档节目当中就是为了回馈消费者。 是的，那么广告只是说那个让大家能知道这个品牌， 对， 但更多人可能还是买不起，因为你广告越多的话呢，这个价钱全都会 加在 这个加水里头，酒水里边了，所以呢让更多人尝到哈，这是对自己好产品的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做法， 没错， 当然也会担一些风险的哈，万一人家不喜欢的，那刚才你说了，我可以打开一瓶，你就直接尝，你不喜欢可以退掉啊，这是对自己的这种产品的一种，真的是一种担当啊， 没错啊， 所以呢。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尝尝呗，是吧？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他今天这个组合实在是太诱人了。那么主品呢是美拉图干红葡萄酒，法国原瓶原装，不是一箱啊，是2箱12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两大瓶，一大瓶的是 1.5 升的，咱们是两大瓶啊，那一共加起来就是14瓶，那相当于16瓶的容量， 没错， 那么市场价呢，一瓶叫398，而且您如果买回去以后，您一扫码的话，那个价钱更加贵的惊人、 没错， 即便是按市场价398，一共14瓶的话呢，加起来也就好几千呢， 没错，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399一瓶的价格，你就可以拿走14瓶， 20多， 哎， 20多， 一瓶也就20多， 20多。但是我 所以就是一个品尝的价格， 品尝的价格，而且还开放一支试喝， 是、啊、是、啊， 有任何不满意还无条件无理由。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没有任何的风险， 没错、 啊。通过这个机会，你尝一尝法国酒是什么样， 没错 啊，这是一个 性价比 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啊， 而且还送给各位1.5升瓶，这个是庄主的珍藏，而且是2016年年份，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只有。存量没有产量，所以说我今天是12瓶主品，再加两支1.5升，就是你放在你的博古架，你放在你家的酒柜当中，你会发现别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 因为这种大瓶酒很少， 你很少看到、所以说价格399不变，但是我只有50组，周老师错过，所有北广购物的朋友们，你再感受不到这个价格，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没错， 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重要的周老师，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说，我还质疑你到底是不是真正法国原瓶， 你可以打开一瓶， 你先开放一瓶试喝，有任何不满意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而且这个就是美拉图足够自信，而且12瓶主品再加两支 1.5 升、这个性价比我保证就是真正的原瓶原装。而很多朋友会说了，我真的要多囤两组，下半年你说用句高峰，我女儿要结婚了，你说我孙子我小孙子有喜事了要上大学了，包括你说我自己有寿宴的，你多囤两组，因为你下半年你用酒高峰的时候你去买随便一支300多，但是今天的价格399，你带走多少支，你带走14支，相当于16瓶的容量，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能够保证你的是原瓶原装进口，都来自于 法过。 对，所以呢，刚才我也是跟沈先生说了，你在节目里说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要负责任， 没错， 是吧？而且呢，说句真心话，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这个平台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哈。所以我们对于每一样产品把关是极严格的， 没错。 所以在这里您就放心吧。还要提醒大家，买东西一定要看平台、看渠道啊。 对，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购物原则了， 没错。 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4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啊。那么在市场上一瓶就要398，那么14瓶的话就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今天一瓶的价格399，你就可以把这些组合全部拿走，不要错过这个大好的时机，尝一尝吧，不喜欢的话还可以退掉，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购物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我国27岁男会选手100分，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